我翻嚟第三節啦，咁大家睇到後面嗰幾個麥頭啦，咁就阿肥仔而家就喺應該係咪莫斯科啊？應該再測測啦，哦檢月添啦，啱啱六個鐘頭前之前檢個月，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我就延續下頭先嗰個即係海上嘅軍事嘅演習啊。咁我即係不斷提到咧，就係呢個中國咧喺而家呢個美中嘅矛盾入邊咧，佢處於個下風啦。咁呢個下風咧，其實有啲人咧就會從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是。除了在这个、就是军事方面呢，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呢，即是处于下风的。那呢就我其实都是杨卫龙的 fans 来的，虽然没 add 啦。那就他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专门研究经济的一个朋友啦。那他即是前日呢就写一篇文呢，我就觉得有些启发性的。啱唔啱係一個次要，但係我覺得就即係大家要諗下，發覺你可以講講篇文。 哦，咁佢第一段咧講咧就係2019年4月22日咧，美國國務卿咧龐比奧咧就係話咧，伊朗石油禁運令咧豁免咧就會去到5月2日，即係今年2019年5月2日就 即係仲有大概一個零禮拜 啦。會再去現場啦。喂，咁呢個豁免係關於咩咧？會 嗱，豁免好簡單啫，我喺寫文寫過啦，就話咧佢Donald Trump 咧就撕毀咗。奧巴馬的年代咧就同伊朗個核協議啦，核協議好簡單啫，簡單嚟講就好粗糙咁講咧，就話嗱，如果咧你伊朗唔搞呢個核設施嘅話咧，咁或者你即係將個核設施你凍結嘅話咧，咁美國佬咧就唔制裁你。咁但係咧就以色列覺得呢樣嘢咧就從來咧係一種即係相當之愚蠢嘅行為。佢覺得伊朗嘅講嘅嘢咧就唔值得相信嘅，係一個騙局嚟嘅。佢話俾聽，佢唔做嘅，實際佢好似北韓咁做緊噶啦。咁所以咧，就以色列從來咧都覺得咧，即係奧巴馬呢個行為咧，就相當之愚蠢，甚至係出賣以色列。 O、okay. K， 好啦，咁到 Donald Trump 就一改呢個奧巴馬嗰個外交政策啦。咁佢 aggressive 好多嘅，特別係咧佢同呢個即係以色列嗰個關係咧、就相當之密切。其中一個例子就咩咧？就係、是、呢個耶路撒冷作為以色列首都呢樣嘢咧，佢係率先咧就承認咗先嘅。好啦。咁佢跟住咧就做另外一樣嘢，就係好啱以色列心水嘅、就係咧撕毀咗呢個同伊朗核即係就呢個核設施嘅協議。咁你就即係重啟翻咧對伊朗嗰個經濟制裁。 即係五月二號之後咧，美國國會咧就會用制裁任何。 等我講埋先啦，就係、是、呢、這個制裁嗰個具體情況，我哋講少少啦，即係個具體因為好煩嘅，我只係講一啲大概啦。就係、是其他國家係唔准買伊朗嘅石油。咁咧 冇咗 喺中國嚟講咧，覺得呢樣嘢，哇！你真係好惡喎！你話唔準賣就唔準賣嘅、即係好似譬如呢個華為，點解阿孟晚舟即係俾人拉，有啲人嘈嘅就話：喂，我同佢做生意都唔得，你咁惡。咁個答案就係、是、美國佬就係惡噶啦， 美國佬就係 美國佬就係咁惡噶啦嚇。你如果你唔信嘅，你咪 fake 佢咯，咪咁佢咁惡噶嘛？佢咁惡咧就所以喺華為嗰度咧。就揦嘢啦，咁而家仲喺度，即係個引渡嗰個條例仲喺度，即係搞緊啦。 依家越撩越多啦，原來有軍方機構背景啦。 係啦，咁但係咧，美國佬又佢又唔可以做得咁盡嘅。咁因為好多國家咧都買伊朗嘅石油啊嘛。咁要買伊朗嘅石油係代表啲咩咧？咁樣買伊朗嘅石油就係代表咧，即使喺美國嘅禁運或者呢個制裁嘅時候咧，伊朗仍然可以生存得到。雖然辛苦少少。咁最好嘅地方，最優勝嘅地方，因為佢有油啊嘛，佢就唔使驚你啦，有油啊。咁而家美國佬做到住啦，連油都唔準買。咁唔準買咧，有啲國家嘈啦。舉個例，譬如日本，咁日本冇油噶嘛。日本你沙利巴一百，我唔可以一個淨係買過一個噶嘛。佢唔買油俾我咪得。咁我都同伊朗買噶嘛。咁伊朗咧係世界第幾個即係產油國咧？ 第四 啊嘛，即係佢油都多嘅。好啦，咁即係美國佬就話好。你咁樣啦，咁我就即係你可以豁免，即係你可以暫時買住先。不過你喺呢個時間你要諗諗巧啦，你即係做一啲準備，就到當期到唔買嘅時候， 即係中期啦， 中期咁樣。咁呢個包括邊幾個國家咧？順手講啊，就有呢個中國、印度。 中共係伊朗石油最大買家添。 咁而家中國咧就係成個伊朗最大嘅石油買家。咁係咪中國一定要咁買法咧？唔係。咁啊，楊衛龍咧就佢有一個解釋嘅。 係啦，因為而家原來咧，中國咧現時咧咁每日進口咧就1000萬桶石油嘅啫，咁但係咧伊朗每日出口嘅石油咧其實得100萬桶嘅啫，咁十分一到啦，咁啊，咁只係中國石油進口石油需求嘅10%，即係一成。 唔係，其實10%好多㗎啦，10%好多㗎。 咁但係都未係去到。 唔係你知唔知點解釋咧？就係話咧，因為如果你冇呢十個 percent 咧，佢嗰個個 impact 唔係淨係冇咗十個 percent， 係啲油會貴。 嗯， 一貴咧，咁就等於你嘅生活成本高啦。咁喺而家中國嗰個問題入邊咧，呢個生活成本上升嘅咧，係構成咗一個相當之大嘅政治風險喺度。 嗯，嚇，咁樣 係啊。 咁跟住咧，最重要咧就係咧，隨咁一千萬桶啦。咁咧，Donald Trump石油出口量油咧，Donald Trump 制裁伊朗嗰陣時，伊朗嘅石油出口量咧，由咧每日嘅200万桶咧，跌到得翻100万桶嘅啫。咁就話即係基本上買咗好多俾中國噶啦，已經係咪？咁、但係咧，伊朗嘅油量咧，由咁去到2017年至到2018年嘅6月咧，伊朗嘅油量咧約咧每日咧就400万桶咁樣啊，嗰陣時就。 嗯，咁跟住咧？ 咁一去到2019年3月咧，就提去翻250万桶，咁啊受到美國嘅制裁， 即係佢跌啦， 係啊， 佢跌翻落。 咁伊朗嘅經濟當然差啦，你都知佢個貨幣係咁貶值緊噶啦，已經通貨膨脹。 佢即係嗰個貨幣嘅貶值咧，這個要講多少少啦。以前我哋提過啦，就係佢哋喺前一兩年咧就暴動啦。暴動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啲蛋貴啊。咁你一貴嘅時候咧？啲人咧就唔會問嗰個問題，就係我哋而家係咪要記翻住當年咧，即係呢個美國佬點樣，同埋夾粉同呢個英國佬點搞我哋？咁事實上係真係有呢件事嘅，但係好多嘢講好實際嘅嘛，就係而家點樣啊嘛。咁而家你同美國佬冚，或者你同以色列冚咧，咁就啲嘢貴啦，咁貴啲人生存唔到噶嘛，咁咪示威咯。咁示威嘅時候就演變成一個政治嘅衝突噶嘛。 最重要一樣嘢，原來一帶一路咧，2013年起動嗰陣時咧，習近平咧冇諗過咧，即 係嗱呢個係阿楊慧龍推測㗎， 呢個 佢講咧，即係雖然我係 fans， 但係都要清醒少少 ，OK？ 係 啊，咁啊，楊慧龍講過啦，即係冇諗過咧，伊朗會搞成咁啊，咁咧，所以咧，中國咧每日進口560万桶石油咧，喺2011年咧，咁啊，伊朗石油產量咧每日咧係300万桶嘅，咁中國喺中國經濟支持下咧，伊朗石油產量咧應該可以提供至足夠中國嘅石油進口需求嘅，其實就即係可以 一個照曬 嘅，可以其實。 咁但係世界上係冇望區嘅，呢一個照曬嗰個橋起嚟咁點咧？係嘛？即係一定係。 唔係咁，你去到冇得，喂，你冇得揀，你係要靠佢㗎啦。 但係咁樣講，即係呢度佢冇講一個問題咧，就係伊朗嘅油咧點去到中國嗰度咧？嚇，係經咩地方去啊？ 經海啦，係嘛？運油船。 我唔知呢個要 check。不過咧，即係阿楊慧龍呢個分析咧，佢提出一個 point 嘅。我唔敢講係啱與唔啱，但係咧，大家可以諗呢個問題，就係話咧，第一樣嘢佢提到咧，就係伊朗喺嗰個成個所謂一帶一路嗰個地位好重要嘅。咁從地理上係嘅，從地理上係真係經過嗰度。但係問題就嚟啦，即係即使係呢個地位好重要，但係佢同周邊嘅國家嘅關係點樣咧？譬如同以色列嘅關係點樣啦，佢同呢個沙地阿拉伯點樣？咁原來咧就係佢周通算係仇人嚟嘅，即係度度都唔妥佢嘅。咁就妥嘅地方咧有，但係咧就唔係認真多。咁你譬如話嘗試去即係結同佢結盟嘅話咧，咁當然係站於一個戰略嘅睇法，就係同反美啦。咁但係頭先第二節嗰時我已經講一樣嘅，就係中國而家嗰個做法咧，就係佢要即係建立一個反美嘅聯盟，不過又唔俾美國佬知。咁啊，法國佬 我都係咁答你，好難知，屌你，因為好難知啊，大佬。 係啊，好難知。 連阿台長你都知 道，連我都知道，連我哋節目講啦，咁其他人點會唔知咧？係咪啊？ 而你又講埋俾我知。 係啊，我又講俾你知，我亦 喂會唔會封咗個海峽咧？ 嗱，呢個就要跟住講落去啦。咁我哋要即係諗，而家美國佬個動機係咩嘢啊嘛？美國佬個動機就係佢究竟玩伊朗定玩中國？咁喺中國嚟講，佢可能覺得係玩中國嘅。 可以一齊玩嘅喎。 可以一齊玩嘅 ，OK 係嘛？咁但係咧，如果即係我哋嗰個睇法嚟講咧，嗰個動機亦都唔係太難猜測嘅啫。其一咧就咩咧 ？Donald Trump 同呢個內塔尼亞胡好 friend， 即係而家呢個以色列嗰、那個唔記得應該係總統啦 ，OK 好 friend。咁咧就內塔尼亞胡好肯定，因為佢係要打伊朗噶啦，講好多年添啊。咁但係搞下咧，就係佢講到實牙實齒，就係你唔喐我喐我開佢拖噶啦咁樣，係嘛？咁個原因係咩咧？就因為伊朗有核設施之後咧，對於以色列嚟講咧。是一個重大的安全威脅，就是他不知道會唔會射資源，即係核彈過去，或者好像金仔咁樣喺個周邊係演習。咁對於以色列嚟講咧，因為佢嗰個國家好細嘅，佢經唔起即係一次嘅核嘅打擊嘅，係冇可能嘅嚇。咁但係個核即係如果有咁嘅一日，咁嗰個人一定係黐線嘅啦，係嘛？咁但係你又覺得 可能呢伊朗啲人有啲係黐線喎，咁樣係嘛？咁我哋就唔評論呢樣嘢。咁所以喺以色列嚟講咧，佢就覺得咧，即係呢個伊朗嘅政權咧一日不倒咧，以色列咧就難以安枕。咁但係咪真係要懟冧佢咧？咁啊唔係嘅，唔係點樣咧？以前就試過一單嘢好大鑊噶啦，點樣咧？就係伊朗嗰核設施咧，係全部被一隻病毒癱瘓咗。嗰隻病毒好出名嘅，係國家級嘅病毒嚟。咁而家 trace 咧就係以色列研究出嚟嘅，就懟冧咗佢。 哦， 即係點樣？係成間係突然間係單機嘅， 即係勢不兩立嘅咯。其實喺個 勢不兩立咯嚇。咁喺以色喺伊朗嚟講咧，佢覺得就係以色列呢個就喺佢周圍搞嚟搞去，佢亦都想做呢個地方嘅霸主。咁形成呢兩股勢力咧，走去抗衡。但係係唔止呢兩股勢力嘅，其實喺其他地方，譬如沙特阿拉伯都唔妥伊朗嘅。即係好不幸地咧，大家都係伊斯蘭國家，但係大家唔妥，大家係比唔妥以色列更加緊要。咁所以咧，周邊嘅國家係好樂見咧，以色列係揼呢、這個即係伊朗嘅。咁因為條件之下咧，如果美國係咁戇居，即係伸只腳埋去咧，咁以色列咧正中下懷咯。咁以色列成日都好想氹呢個美國佬去做呢樣嘢噶嘛。咁而家咧 ，Donald Trump 就好似上吊啦。即係佢做一樣嘢，就係話喺5月2日嗰陣時候咧，嗱呢啲國家咧。已經冇豁免嘅啦，咁個意味咩咧？就係話你唔可以再買佢嘅油啦，因為如果你再買佢油咧，我就制裁你噶啦。其中一樣嘢，阿楊偉龍嗰個 argument 就咩咧？咁你中國夠唔夠膽即係同美國佬冚先？即係話而家美國都講咗啦，唔准買，咁你中國咪繼續買先？咁阿楊偉龍嗰個講法就係話，中國外交部咧似乎嗰個表態相當之軟弱，冇講啦，可能到期時佢真係吞。 咁啊，楊亮講到習近平停止購買伊朗石油，就是向美國示弱，讓美國指揮中共。 係啦，嗱呢個就係楊生個觀點啦。咁你又係唔係咧？咁有陣時呢個國際關係咧，又未必睇到咁盡嘅。佢表面上可能都要做一啲動作嘅，但係佢內底佢都要同美國佬傾下數啦，話即係可能我喺其他地方妥協下，咁你收唔收貨先咁樣？咁可能到期時美國佬又俾多少少緩衝期呢個中國啦。咁但係到期時 係呢啲都係籌碼嘅嘢， 籌碼嚟啊嘛，即係大家一定係有啲 trade off 啊嘛。 又係去到籌碼同底牌嘅問題。 啊，等下籌碼嚇。 又係 啊。咁到期時喺5月2日嘅時候咧，即係如果根據楊慧龍呢個講法，我哋睇一樣嘢就係中國係咪真係唔敢買？嗱，如果唔敢買咧，後邊就有一個潛台詞啦，就係、是、呢個美中貿易戰咧，中國係輸到貼地。 真 係連呢下嘢都唔敢，因為點解咧？頭先我已經講過就係、是、如果你唔買呢個伊朗嘅石油。而嗰個係冇人填到數嘅話咧，咁你石油嗰個價格就上升咯。咁而家就寄望一樣嘢，就如果你真係咁低威啦，咁衰仔啦，你連伊朗你唔敢買啦，真係買沙利亞一百嘅時候咧，第一樣嘢暴露咗一樣嘢出嚟啦，暴露咗你呢、這個即係咁嘅。 但你要知道，大陸唔係唔買伊朗石油就天朗氣清，我最慘呢樣嘢。 點解咧？ 屌你依喂依家買又死，唔買又死喎，真係。 係咩？ 係啊。 可以見得啦。 喂，大佬，你唔買，喂，首先，喂，好啦，你唔同伊朗買咁樣，我哦算數咁同，喂，事實上係 同沙利亞伯買咯，或者同威尼斯拉買咯， 係咯，咁、但係你事實上係跪低咗噶嘛，咁、你貿易戰都拜埋噶啦，到時即係你都可以講到係一個指標嚟噶嘛， 係一個指標嚟嘅，咁所以咧，佢當初嗰個做法咧，佢唔係話一下子同你即係反台，佢咁耐都冇反台嘅，嗱，嗰個咪談會到下禮拜又禮過噶啦，咁但係我一路講話就係、是。佢事前會散好多消息出嚟，有大就快傾點啊！但係 turn out 唔係嘅，次次都唔係嘅。所以香港股市炒到30000點啦，咁、但係咧就下禮拜可能又，我哋又傾。咁我預測咩咧？下禮拜又跟住再傾過。 即係你其實你因為你宏觀話你大陸所有嘅因素，喂房地產啊嗰啲鋪會爆破啊，你再加 嗱阿發個佬嗱，你又唔好輕易咁講啊！你有冇熟朋友先喺大陸？ 有啊，又係 喺中國 有啊。 佢哋點講啊？呢排 呢排都係。開廠嗰啲隻頭都唔知點算啊！就係話 點解 冇訂單嘅頭， 冇訂單， 冇， 係冇 訂單，依家捱緊。咁、 但係我好奇怪喎，冇訂單好多年啦，舊年我都冇訂單 嘅，好多年啦，上市公司嚟嘅，因為我又有第二啲 friend 聽翻嚟啦，即係又係聽翻嚟啦，冇計啦，係咪先？喂，依啲唔會公布上市公司依家想自己撤退清盤都唔得咯。因為佢依家嗰個股價低過招股價，唔俾佢走啊嘛。 哦。 但係就諗好多啲，諗好多啲税收啊，你又漏咗税喎，咁即係雖然未去到，喂，依啲税要補翻。 即係同我哋上個禮拜講一樣啦，就開始同你翻舊帳啊嘛。 係一來舊帳，二嚟同你計足啲税。總之你間公司你繼續賺錢嘅，你咪賺錢嚟交税咯，繼續養間公司。咁希望個股價可以咁你 晾住。 咁你個股價可以上翻嗰個高位就撤退走。咁我個女有一個女仔， 咁你覺得 個阿哥又咁樣？ 你覺唔覺得近排炒到三萬點係呢個原因咧？ 有啲節目講唔講得噶？收到風翻嚟，收到風翻嚟喺大孖沙套拱 Q 高個市，然後走貨啊嘛，方便自己。 法國佬都有呢啲點嘅線啊，真 係。係咪先？我都唔睇股票，我唔知喺邊度聽翻嚟，因為茶餐廳嚟咩？喂，係依我依家三萬幾點係班最有錢嗰啲推高個市，然後等你啲冚家產買貨，跟住佢走啊嘛。 係嗱，嘉賓立場不代表台本台意見。 我嘉賓嚟嘅。 嘉賓主持不代表本節目意見啦。OK， 好啦，咁啊，楊偉龍跟住點講啊？ 跟住咁咧，習近平咧仲要更加重要考慮下啦，伊朗窮奴末路啊呢一屆。 嗱呢個又係啦，即係呢個又係阿楊生嘅意見啦，即係佢嘅意見啦。咁極端嘅。 咁可能軍事封鎖咧，霍爾木茲海峽。 嗱呢個大鑊啦，呢個因為我哋曾經提過噶啦。咁就封鎖到咧就唔係買唔買石油嘅問題，係大家攬炒。咁就。我諗呢個係世界大事嚟嘅，呢件係世界大事嚟嘅嚇。咁你美國 Donald Trump 玩唔玩到咁大咧？我又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咁對呢個問題咧，我有自己嘅睇法，就近排我有少少修訂啦。咁之前咧，即係阿 William 喺度嗰時，我提一個睇法就係話咧，即係美國同埋以色列嗰個 bottom line 嘅底線係咩咧？就唔係真係打入去嘅，即係你話叫到美國。好似打伊拉咁打到主派兵入去伊朗咧，我覺得牙科唔起嘅，亦都冇咁戇居咯。咁要做到依樣嘢，嗰、那個即係真正嘅目的係咩咧？就係你而家現政府倒台，譬如你激進派收皮啦，有一班即係可以低即係會收斂內斂收斂少少嘅，即係唔可以做唔想做呢、這個中亞地呢、這個東亞西亞地區霸主，即係有班人咁樣，同埋佢停咗嗰、那個即係核嘅設施，咁啊收貨。但是不是那么简单呢？因为如果就是那么简单，如果在 Donald Trump 的角度来讲，如果有一天被人 impeach， 他被人弹劾的话，这个就不足以令到即整全世界的注视去了这个伊朗的问题上。 但是 你中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封锁这个霍爾木茲海峽？ 什么中共有没有能力啊？ 但是他又说的话，习近平哇有更重要的考虑，伊朗穷途末路，可能军事封锁霍爾 木。不是，他意思不是这个中国封锁、 okay， 封锁霍爾木，是伊朗，是伊朗穷途末路的时候呢，伊朗封锁那个霍爾木茲海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系，咁靠边嗰个就一嚿嘢，一嚿嘢嚟嘅。OK， 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咁即系阿 Donald Trump 大条道理要揼佢咯，因为一封锁咗咧，就唔系佢个，即系伊朗本身问题咧，就大家都揽炒噶啦。啊，咁全世界石油一定会一夜之间涨价噶，而且涨嘅幅度系好大嘅。 咁真系 系啊，咁好多国家未必顶得顺嘅。尤其是比較窮而無油的國家就很大鑊 嘅。咁啊，咁都講到幾犀利。如果到其時中共堅定地站在伊朗嗰邊，咁軍事可能要到中共嗰邊嘅，真 係。唔係，咁佢呢個咧就會比較跳得遠少少啦。嗱，我唔係否定呢個可能性，而係話你喺中國嚟講咧，而家要組織一個反美同盟咧，只可能喺經濟上。個具體行為有咩咧？大家都唔用美金，用人民幣結算， 用人民幣結算 啊！ 咁大膽 啊！咁係得嘅，有啲人話係得嘅，有啲人話係可以做呢樣。 快啲收啦，叫佢收多啲啦，叫佢。 咁你譬如喺伊朗嚟講，咁你喺佢角度嚟講，你覺得收人民幣好啲定收美金好啲咧？咁啊，咁我100%肯定係收美金好好多咯，因為收美金可以走佬啊嘛。收人民幣咧就有少少。 收人民幣你同邊個兑換翻？ 嗱，我問一個切身問題啦。嗱，假如有一日你要走佬啊？For whatever reason 啦，咁就有人就話：阿法羅拉，你咁慘，我哋即係有資助你， 夾100萬俾你著草啦，咁樣 介紹俾你著草啦， 多謝先喎。 咁啊 ，OK， 咁你 多謝先， 你要收啲咩嘢咧？ 梗係收美金啦，每個貨幣都攞啲啦，唔係最好睇翻阿麥迪文嗰套咧，佢個瑞士銀行攞出嚟嗰啲，咁通常啲美金啊，咁啊多啲美金多。 但係點解你唔收人民幣咧？ 黐線咁，我攞邊度用？ 不是，人民幣很多地方用得的、 但是長不長遠先， 是長不長遠先， 我現在經常都說那個譜的大哥、 不是，又不是去到那麼極端，即是我覺得大家看東西就不要即非黑即白、你說收人民幣得不得，收人民幣得的，但是這個是你個人的情況來的嘛，你伊朗佬全部收人民幣的時候 咁 即係你我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你意思係講緊喂咁點咧？係現兜兜俾你定點樣咧？ 可以現兜兜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同美國佬買翻嘢嗰時候，你係咪攞翻人民幣同佢買？ 唔係咁你 或者你同呢個歐洲佬買就係咪攞翻人民幣佢咧？係咪嚇？ 咁或者你去同歐洲買豬肉咁樣？ 係係啦係啦。 咁你用咩嚟？ 買雞蛋啦嚇，即係 let's say 買雞蛋啦。 你用咩嚟找？ 咁但係都唔係去到咁極端，就係、是、喂你可唔可以構思一樣嘅，就係、是、成個伊朗嘅經濟？佢只係同俄羅斯同中國做生意就搞掂咧，嗱呢個就係成個核心問題嚟嘅，即係有冇啲嘢你需要嘅係中國同埋俄羅斯都 offer 俾你，而唔係一個而喺個 reasonable price 入邊嘅，係咪啊？咁最基本嘅就係農產品啦，或者其他工業用嘅呢啲即係原料啦咁樣嚇。咁呢個我唔識嘅，我完全唔識，所以我唔敢 comment。但係而家睇伊朗嗰款咧。美國佬係要玩到佢殘，就係呢啲嘢你都要唔到。 玩到你， 因為個原理好簡單嘛，你冇油，咁你咪借先。 嗯， 你係得油，你係得油賣到嘢噶嘛。你冇其他嘢賣噶嘛。 即係伊拉克嗰，即係同嗰陣時伊拉克一樣咯。 係啊，伊拉克一樣。你冇油，你咩都賣唔到噶嘛。咁你如果譬如話喺中國啦，阿楊偉龍，我唔知道有冇講咧，就係話，喂，而家冇油賣，你唔賣油俾佢，你借錢俾佢得唔得？咁我唔知啦，即係可能嘅經濟制裁都呢樣嘢，美國佬都唔準。 仲有一樣啦，軍事科技啦， 軍火咯。咁所以咧，我就冇去到咁極端，但係咧，我就覺得咧，佢呢個 point 咧提出嚟咧，就好值得五月即係二號嗰日咧，即係大家睇中國 再 睇中國反應係點樣啦嚇。咁佢反應係一個即係明坎啦，仲有暗坎噶嘛？暗坎可能我哋而家即係佢話咁呢件事我哋咩 comment， 但係佢暗坎可能從呢個伊朗做生意嘅，係咪 ？OK。咁成件事咧就從側面係睇到美中貿易戰個前景係點樣嚇？咁啊，楊偉龍哥預測就即係中國一定跪低嘅呢鋪嚇。咁但係跪低嘅時間咧係2019年嘅年尾啊，定係話2020年初咧？咁呢個就可以即係跟住再睇啦。咁咧就有少少時間，我哋講翻即係第三原本想講嘅嘢就係金仔啦。金仔去到咧就即係坐咗9个钟头嘅火車， 第四次火車出巡啦。 唉，真係大鑊！真係呢個人咧就～即係唔坐得飛機嘅嚇，咁啊坐飛機已經係一啲好例外嘅事情嚟㗎啦。咁啊去到呢個俄羅斯啦，咁去到俄羅斯係代表一個即係相當之重要嘅里程碑。呢、這個重要的里程碑就係咧，佢喺呢個中國嘅即係關係以外咧，佢選擇而家增加同俄羅斯嘅 交流， 就去抗衡對美國嗰個嘅經濟壓力嘅制裁。咁呢個制裁呢Donald Trump 上一次去見佢嘅時候呢咁已經爆出嚟㗎啦，就係Donald Trump 好唔識趣地係違反咗，即使我哋都有知道一樣嘢，就係你即刻叫佢放棄呢個核武，咁呢樣嘢係唔 work 嘅。但我唔知點解Donald Trump 咁即係呢一鋪玩得咁蠢呢，因為呢一傾到呢樣嘢呢，大家就冇得傾落去㗎啦。咁所以嗰次呢就太 Q， 咁太 Q 之後呢，咁金仔咧就都係比較係唔係太激進嘅，佢都喺可以繼續傾，但喺呢個時候咧，佢又不斷咧，譬如同呢個中國啦，同呢個俄羅斯咧，就加強嗰個關係啦。咁特別係俄羅斯嗰度咧， 最近上次破裂咗之後，今次同俄羅斯傾 係啦。咁同俄羅斯傾咧，咁阿普京俾到咩著數佢咧？咁我哋唔敢講。咁但係經濟嘅援助啊，或者其他咧，相信都走唔到噶啦，係咪啊？咁喺韓國嗰個歷史入面，講韓國就係呢個喺南北韓分裂之前啦。咁佢哋嗰個外交政策有一樣嘢叫世代主義，因為佢哋好明白一樣嘢就係咧，佢係環顧周圍咧，係幾個都係大國嚟嘅。就算日本唔係大國，日本都打贏佢。咁有幾個國家咧，係佢一定要同佢建立一種關係嘅，中國、俄羅斯同埋日本。咁呢個喺日韓國嘅呢個改革嘅時候咧，已經可以做呢樣嘢㗎啦。咁佢哋有韓俄羅斯嘅顧問去嘅。咁但係咁多國家之中咧，就近年咧，其實就以同中國關係咧，係相對比較密切。嗱，密切啊，唔等於友善啊。咁啊，金仔咧，而家呢個肥仔咧，佢就開始咧做咗一樣嘢，就係開始親俄羅斯啦。個疑問就係，如果親俄羅斯係咪代表疏遠中國？喺中國角度嚟講，你就走去同呢個普京見面，咁係咪話你要同佢 friend 唔同我哋 friend 先？心裏面有呢個問題， 係咪諗住轉大佬？ 係諗住，嗱，我哋講好多鋪啦，轉大佬。其實你轉 大佬，風風老毛嘅要 係啦。 咁咧，阿金仔就唔會忘居嘅，佢永遠唔會跟死個大佬嘅，因為跟死個大佬，個大佬會善 Q 佢嘅。係啊，係啊，即係喺佢角度咁講啦嚇。咁所以咧，佢就會即係呢度走下，嗰度走下。咁但係呢個走嘅頻密嘅程度咧，就遠比當年咧呢個金日成同埋金正恩咧，就係金正日咧就多咗好多嘅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嗰個具體嗰個結果咧。我相信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大的、就是、結果，但只不過是一個姿態，就告訴大家、就是、北韓的、外交政策走回這個時大主義、那個、所謂時大就是這個大的就跟一跟它，但是就不會跟到貼的，永遠保持一定距離，一段距離在這裡。但是呢近年呢、就是、似乎這一兩年呢看到、這個、北韓的經濟的情況就沒有好像以前那麼差了。至於美國佬呢，當初很簡單，就是你不發作你不發癲，他都不會看你，他都不會有任何動作的。因為呢金正即是北韓有問題，在美國外交政策來說絕對不是 priority、現在的 priority 是什麼呢，就是中國、如果搞定了中國呢，其實很多事都開始、就是、 其實 很多事俄羅斯沒什麼出聲， 不出聲就不句、其實俄羅斯也都、就是、會覺得跟中國建立過即非常過度密切的關係呢，都對他自己沒什麼很大的益處。最簡單，一帶一路是不是後門搞先？那是後門搞的，即 我現在不跟你反台，但我有戒心的嘛、是吧。好啦，那剩下很少時間，我就想講講就即是現在那個荔枝角那裡、荔枝角我感想今晚呢就即係啲人群仲喺度嘅， 仲有五百幾人啊， 五百幾人咯。咁我諗我諗會留嘢噶啦嚇。 啊，咁留嘢 係啊。 咁即係 唔係嗱？我就唔想用一太 cynical 嘅講話講嘅。咁譬如話喺網上，咩講咩啊？有乜嘢高興都講乜乜乜。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啲説話係唔應該講嘅。 即係有啲唔係有啲説話你可以諗。 即係你心裏邊可能有咯， 你可以期望人咁對你啦，你唔好 即係你有你有一種呢種係一種情緒嘅發泄嚟噶嘛，係嘛？ 即係例如、借錢俾人、借得錢俾人就唔好預緊咗人還，但係就唔撚可以屌你問人借錢嗰個講呢句説話咯，屌你老母！ 你借得俾我，唔係 明啦。 有句説話我聽話就係、是。咩啊？你借你戇鳩係嘛？佢借佢笨柒。 屌你老味閪！喂，你一個借錢俾人嘅態度，你係可以嗱台長， 你嗱呢啲係情緒發泄嚟㗎。咁大家即係原來發個腦啊！ 喂，借撚得俾你，就預緊咗你唔撚還㗎啦！屌你老母！但係你唔撚可以，屌你老母！到我問你有冇錢還嗰陣時，你同我講啦翻呢句説話㗎嘛？ 甚至冇問添， 係啦， 冇問添，明白？ 咁屌你老味閪！咁何況因為你呢，屌你老母，講完 啦，講完啦，呢啲唔講。咁我哋講翻即係呢個即係佔中嗰度啦。咁即係我自己一個好簡單嘅回應就係、是、咧、如果大家用同樣嘅即係態度去睇翻旺嗰班嘅年輕人，咁佢哋個刑期更加長啦，係咪啊？ 即係喂，我唔係話去到屌鬥， 係唔需要鬥嘅， 鬥 CV 有幾撚勁啊？唔 係去到呢啲嘅， 你喇叭，你喇叭，喂都話咯。拋四十八個鐘頭都唔應該。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有呢、這個咁，我哋唔會話點點點等。但係睇呢個時候咧，我就想即係提醒翻大家，就喺而家睇阿梁天琦啦，或者係光明仔啦，咁佢哋坐緊個時間係相當之長嘅、就唔係講緊咩十八個月啊，或者幾個月嘅一啲嘢啦。 係以年嚟計。 咁所以咧，佢哋係應該即係得到相應嘅尊重咯。 嗰、個年數係。最黃金、最輝煌嘅事， 係最輝煌嘅事嚇。另外有一單嘢就我不得不發泄下我的情緒啦。就話説咧，就即係有勁咁嘅事之後咧，耶魯大學嘅香港學生咧，就喺耶魯大學做一個行動，就舉起雨傘唱呢個海闊天空。咁我覺得咧，耶魯大學嘅學生咧係唔應該呢個水平嚟嘅，真係嚇。 即係你如果你要我講啦，你荔枝角依家圍咗幾百人喺度，咁我依啲度我樂觀其成啦。 係你唔可以講話， 屌有撚用咩啫？我又唔可以咁講。咁我都希望你哋可以 即係堅持落去，堅持落去咯。 堅持到落去咧，如果你堅持到落去，而堅持完發覺冇乜成果，而你哋會升級嘅咧，咁我哋都會 係啊，我支持你要升級。 啱啱啊，你去到呢度，喂，我就長話短説，直接啲嗱，你升級我一定支持。 係啦。 喂，你齋點蠟燭，舉起雨傘，屌、你出家區， 唱呢個咩海闊天空，咁我哋覺得即係今時今日就係做呢啲行為咧， 即係算我講嘅係非常之戇居咯。咁亦出即係做至耶魯大學個學生咧，我覺得就係、是令到大家對耶魯大學係失望。啊、OK， 皇家區都 咁，反正阿沈旭輝都係耶魯大學畢業啦。OK， 算啦。OK， 好啦，咁咧就呢件事點解我哋睇上嚟咧，就涉及到咧就係、是、呢、這個逃犯條例修訂案。咁而家搞落去咧，大家會睇到一個趨勢嘅，就係呢壇嘢咧。是可能有得搞的， 不是，所以我一路都講了，即我自己前面都講了，喂，你哋泛民又好，哪怕你即早兩個禮拜前吳文遠登報紙，我都好持平咁講，就係話樂觀其成咯。咁但係底韻裏我就話，依家都係鳩做噶啦。喂，哪怕佔領一萬幾千人、十萬人出嚟，我都已經係覺得判斷咗鳩做。點解？因為係冇升級。你一路都喺，即系你一路依啲運動，你係抗拒個升級嘅，你就唔好再搞呢啲。 唔係，咁成個問題亦都好簡單啫嘛，就係、是、我嗰陣時候你對嗰班比較所謂激進啲嘅人，你出嚟有咁嘅態度，咁呢次我出嚟，你係咪咁先？係 咯。 咁但係我覺得係唔會㗎 ，OK。即係你可以去動員你自己嗰班支持者，咁其實已經好多㗎啦。 講好多次㗎啦，你一係爭一個位，叮一聲，唔知㗎。可能無厘頭，可能無啦啦話要收， 可能好多噶，可能好多噶， 可能收奶茶税，屌飲奶茶要交兩蚊税，屌就起出嚟出奇，有乜 出奇嘅？ 屌你唔知噶。 咁所以咧，你嚟緊四月廿八號有一次遊行啦。咁但係我覺得咧，真係有可能有效嘅咧，就應該佢包圍立法會嘅， 係咯， 包圍立法會。咁而且有足夠時間， 咁啊依 足夠時間俾你揾。 喂，頭先呢啲我哋分析嚟嘅， 分析嚇， 分析 唔係分析咯，就唔係鼓吹， 亦都唔會鼓吹。 因為咧點解咧，就係比較激進啲咧，其實對你班人已經死曬心嘅。係 啊，真係 係嘛？呢個我唔能夠即係親身講啦，我唔知你點睇啦。 當然係啦，咁但係最慘，如果你話嗰個宣傳能力啊，媒體各方面最好就係呢班左膠泛民咯。 唔係個原因點解話今次同以前唔同咧？就是、因為咧，連阿田北辰而家咧都要求你撤換啊。 係啊， 連阿田北辰都可以撤換咁，嗰個階層就唔同咗啦。 唔係，你可以將佢咪冇所謂噶，你唔好即係喂，屌你到時你哋泛民就唔係諗拍模糊焦點啦。你係將將呢四個依家。依家判咗監嘅，你咪捆綁埋，屌你咪同一議題咯， 係同一議題 啊嘛，係咪先？喂，唔怕老土，唔怕模糊焦點，根本冇模糊度。長遠嚟計，屌你班泛民唔撚肯反共啫嘛，屌你老母講撚到尾，唔撚肯佢事實嘅反政府。 你繼續捍衞相信一國兩制， 同埋繼續 咁，我哋就唔係講係即係我哋支持一國一制，係我哋從來都覺得就係一國兩制係一個騙局嚟嘅。 而我亦都温馨提示啊，如果你個規模上升到即係如果你今次嘅集會上升到某個位咧，你哋係控制唔到嘅都係。 係 你哋早啲退啦，唔好咁戇鳩，屌你咁時候，屌林散場出嚟自首啦，屌你老尾閪，真係戇鳩啊！真係又講錯。 係唔係？咁啊，佢係做呢個禮拜個節目嘅預告啫。O K， 唔係新少少啊！依家做時事節目真係好慘。 點解啊？ 因為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嘢。 咁我又覺得唔係嘅，即係睇你自己點選材。舉個例，如果譬如話大家想聽 Avengers 四，咁我哋咪講 Avengers 四咯。咁大家都開心噶，你又唔會，你又係啊劇透，你又唔會覺得悶係嘛？ 劇透心死我 又開心係嘛？所以有係好視乎你哋嗰個 feedback 啦，就係、是、如果即係大家放鬆少少嘅，講下啲輕鬆嘢啊嚇，即係唔好咁肉緊啊咁樣。咁我喺我個人嚟講，我都 OK 嘅。 都好喎、啊，講 Avengers 即係喺呢個立場上 咧， 即係我同阿鬱敏個睇法有少少唔同嘅。我就覺得咧，即係時事節目咧，你可以拉闊少少，即使你覺得咧，譬如呢個安心偷食咧，你覺得冇公共性，但係你可以從一個公共性嘅角度去睇呢樣嘢，咁就即係又唔需要話啊，我完全唔講啊，我就 咁你角度會唔同嘅， 角度唔同咯。 咁短管冇人一周時事講打嘅兩條例伸唔伸過去，咁嗰啲唔會講噶啦，係咪 ？Depends 啦，係咯 ，depends 係咯。咁你只會講話究竟個社會狀況， 個社會狀況，即係呢個係咪一個社會現象？呢、這個社會現象有冇政治角度咧？咁你可以用 咁其中一個就屌、是、你估唔到的士到依家嗰個 cam 先進到影埋後面嘅大佬。 唔係喎，我知好耐啦。 係嘛？ 點會唔係？因為我上次同你講啦，個 cam 一定影後邊噶啦。 我知有，我唔知的士都會裝埋。 喂，後邊攞把刀出嚟劈我咁點啊？ 唉，真 係。其實而家到好多地方都有噶嘛，即係爭在佢講唔講俾你聽咁解啫嘛，係嘛？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再次多謝法國佬啊，咁啊，即係又係 冇 上嚟啊。OK， 咁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